我为教师歌一曲，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村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佐、赵习佑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佐、赵习佑老师。 每天早晨起来

下面请听插曲日月潭，词曲萧作如老师，伴奏曲艺团乐队，指导教师萧作如老师，演唱南开艺术小学。 每天上下班，无论忙